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集。你做给谁看呢？秦冉卷着袖子，姿态还算懒散的，微微眯眼看蒋寒，喉咙里溢出低哑的笑。一瞬间，蒋寒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本能地觉得危险，他瞳孔一缩，想要逃。然而，蒋寒还没有往后退一步，整个人就被一道巨大的力量扼住，被人抵着脖梗，狠狠地扔到了墙上，身上几乎没有了力量。秦冉一手抵着蒋寒，伸腿将另外两个女生踹倒在地上，看向最后一个女生，挑眉，笑道，怎么还来吗？这个年纪的女生男生动手都是毫无章法的，在秦冉眼中就是小打小闹。 别打了。 身后有人拉了拉她的袖子，说话的是潘明月。秦冉没有说话，只是垂着眼眸，没有什么表情的看着被她抵住的蒋寒。蒋寒眉心冷汗沁出来，面前的女生头发是扎起来的，几缕散发随着她低头的瞬间滑到侧脸，停在嘴边。一双眼睛好看，但目光像是染了血，让人对视一眼都觉得毛骨悚然。这番变故，其他寝室里的人都差不多知道了。无言也有点怕，但他看了一眼蒋寒等人，还是站在门边，开口道， 秦冉，你别发疯了，我要去找宿管。 秦冉把隔壁的门踹开，门碰到墙壁又狠狠地弹回来，一声剧烈的声响。别说无言不敢说话，整个楼层都鸦雀无声。秦冉比蒋寒高一点，松开抵住他脖子的手，微微低头，又轻声笑了笑。好半晌后，在蒋寒惊悚又有些异样的目光中，他才松了手，慢条斯理地放下卷起来的袖子，又找林思然拿回保温杯。眼底血丝还在，临走前他微微侧眸，笑得挺邪地看向蒋寒。少管闲事，多吃饭。秦冉拿着杯子往自己寝室走，不急不缓的。剩下的最后一个站在走廊上的女生像是受惊的白兔，跳着让开了一条路。走廊上的女生几乎都缩在寝室门口目送她进房间，第一个敢惹蒋寒的女生。好几分钟，这一层楼的女生都还没有缓过来，极其安静。林思然洗完澡后并没有在寝室里看到秦冉，她皱了皱眉，在开水房也没有看到，直到来到阳台，看到秦冉背对着他坐在阳台上，两只腿还微微晃着，林思然吓得心脏差点骤停了。 冉冉， 秦冉早就听到了声响，他微微侧眸，形同姣好的眼睛眯起来。慌什么？嘴里还咬着一根未点燃的烟，漫不经心地晃着。夜色浸透了他的眉眼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林思然没有反应过来。秦冉忽然低声笑了，他伸手一撑，往回一跳，把烟丢进垃圾桶。走吧，回去睡觉。林思然摸了摸心脏，松了一口气。 冉冉，你好厉害。 他指的是今晚的事。还真从来没有见过有女生把蒋寒触到那种程度。秦冉往寝室走，双手枕在脑后，没有说话。好久，林思然才听到他的四个字，又薄又凉。我不是神。云城的某处别墅，程俊正拿着刀对着人体模型研究，就听陆兆颖慌慌张张地推开了他工作室的门。 俊爷，俊爷，有。 程俊面无表情地转过来， 博旭的手术刀对准陆兆影，斜过去一眼。 弄坏我的人体模型，你赔得起？ 陆兆影沉默了一下。程公子花500万定制的人体模型，连血管都模拟得清清楚楚，这笔钱他能拿出来，但能不能请动人帮忙定制人体模型，就……陆兆影顿了顿，然后开口道： 我们反弹了。 程俊收回匕首，衬衫衣角都带起一阵风，轻轻扬起，难得这么雷厉风行。 你不早说。 陆兆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虽然是高三，但一中双修并不补课，以前是补课的，但自从被某个学生家长向教育局举报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补课了。这两天秦冉除了在奶茶店兼职都很自由。星期六一早，宁晴给他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没有接。秦冉拎着自己的背包直接去医院看陈淑兰。陈淑兰住在医院的 VIP 病房，有特殊照料。秦冉去的时候，小姨正在给陈淑兰喂汤，慕莹坐在一边的椅子上玩手机，木南坐在另一边拿着水果刀削苹果。秦冉没有立马进去，只是站在玻璃窗外看了陈淑兰半晌。陈淑兰跟她外公结婚早，但生孩子却晚，30多岁才生第一个孩子，如今她已经接近80。人老了，各项器官都开始退化，各种病都出来了。宁威的腿秦冉有办法，可面对自然界的生老病死，面对各项器官的衰竭老去，连秦冉都显得无力。秦冉开门进去，陈淑兰一瞬间精神都好了不少。 冉冉，我让你妈把这些东西拿来了，你放好。 陈淑兰的手指有些颤抖的不稳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堆纸递给秦冉。秦冉低头一看，全都是以前被他揉成一团扔到垃圾桶的简谱，随性而写的。他没想到外婆全都捡起来，还收藏得很好。陈淑兰见他没有动作，不由分说地拉过来秦冉的手，塞进他手中。陈淑兰人老了，记性不大好，可却还记得当时那位帝都的老师看着这些简谱的样子，如同瑰宝。如果换个家长，肯定死命逼着孩子学了，可陈淑兰不一样，秦冉在他那儿以后不结婚他都乐意，更别说这么一件小事了。 表姐，这是什么？ 慕莹见到秦冉过来，就放回了手机，凑过来只看了纸张一眼，还没怎么看清，秦冉就将纸卷起来塞进了校服兜里。没什么。秦冉淡淡的开口。慕莹虽然好奇，但没有多问，只是感觉奇怪。在医院陪到了中午，直到下午秦冉要去奶茶店上班，他才回去。周六，秦宇还要来学校排练小提琴。学校周年庆上，秦宇有表演。平日里都是司机送秦宇来，这一回林婉想看看秦宇的现场，便也跟着过来，宁晴只能作陪。星期六车子是能进校园的，只是在路过门口的时候，秦宇想要喝奶茶，三人便都下了车。司机下来去给秦宇排队买奶茶，秦宇挽着林婉的胳膊，笑着跟他介绍现在一中的情况。眼角的余光看到奶茶店一个熟悉的人影，秦宇似乎是愣了一下，到嘴边的话都没了。林婉注意到秦宇的不对劲， 怎么了？ 他一边问一边朝他的目光看过去。 妈，姐姐怎么会在这里？ 秦宇偏头看着宁晴。宁晴也已经看到了，他面色青紫，抿着唇，眼带寒霜的大步走到奶茶店。秦冉侧靠着吧台，低着眉眼，不紧不慢地将一杯奶茶放到桌子上。 宁晴的手指攥得很紧，她拎着3万的包，咬牙切齿地开口问道： 清然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我没钱给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